各位同学，大家好。而家我哋睇《感应篇》第22句，经孤率寡，敬老怀忧呢八个字。呢八个字是教我哋行人尽忠，推己及人。而家讲嘅是社会福利事业，孤寡都是讲人间最不幸的遭遇。男子太太死了就清官，女子丈夫死了清寡，失咗伴侣，尤其是年纪大啦，老人呢种系人生冇可能避免嘅，必定会遭遇到。只有少数人一生生活幸福美满，过去生中修得好，鳏寡孤独在这个世间太多了。现在世界上各个地区国家奖励宗教界人士以慈悲爱心来帮助那些不幸的人，所以在新加坡我们亦看到几乎每个宗教他们都办养老院，都办孤儿院，收容社会上那些不幸的人。去年除夕，我们欢欢喜喜过年，我们想到社会上那些不幸的人，所以我们邀请他们和我们一起过年，过个温馨的除夕。我们邀请各个宗教他们办的那些老人院和孤儿院全体人士，除了有病来不到的，或者行动不方便没办法来的，我们派专人将礼物送给他们，能来参加的我们都非常欢迎。去年温馨晚会，我们请的那些客人有3800人。李牧原居士想得好周到，每个老人每个孤儿，我们发张正式请帖， 呢种事情好似系小事，意义好大。我哋谂下，住喺孤儿院里面嘅孤儿，住喺养老院嘅老人，恐怕一年都从来冇人请过佢，正式去请佢食饭，冇嘅。所以嗰张请帖俾佢系无限嘅温暖。是他一生中美好的一个纪念。所以我们请帖不是发一张给他团体，不是，每个人都发。这种是爱心。我们每间养老院，每间孤儿院，我哋送咗好多礼物，日常生活必需品，供养大众。每个团体，我哋亦都捐咗笔钱俾佢哋，表示我哋对佢哋嘅关怀、照顾。所以有人来问我，法师，为什么将佛教信徒捐献的那些供养，你拿去送给其他宗教？讲这句话的人，有这种观念的人，心量太小了。不是佛弟子，佛不是这样，佛一视同仁，亦不是菩萨祖师的弟子。菩萨祖师教我们念感应篇，教我们学音质文，那不是其他宗教外教了吗？可见得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完全无分别、无执着，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视同仁，边有呢种分别啊？可见得我哋心量太细。我哋学佛冇成就，念佛唔会得一心，唔好话一心得唔到，功夫成片都得唔到。参禅唔会入定，学教唔会圆融会通。学问不会相应，原因在哪里？分别执着太重了。我们用心用错了，还是用轮回心，用轮回心学佛法，佛法亦变成轮回法了。境随心转，佛法亦是境界，看你是什么心。所以我们自己错了，大道理跟他讲他听不懂，我就跟他讲一些浅显的道理。社会上那些老幼孤寡，我们学佛的人要不要照顾？要照顾。我们要不要办 养老院同孤儿院要啊，要点解冇去办？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哋条件仲唔够，人哋办同我哋自己办嘅有咩差别？呢一点我哋要懂啊！人哋办嘅就系我哋办，我哋送钱、送啲食物、日常生活用品，唔系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嘅咯。仲有咩好讲啊？佢哋办嘅就系我哋办嘅，自他不义啊！佛法里面甚至讲到生法不义，众生同诸法不义。我哋而家坏就坏喺分别执着。分别执着令我哋堕落喺六道，沉沦喺三途。生生世世亦曾经遇到佛法，亦曾经种咗啲善根，但係就冇辦法出嚟六道。原因喺边度？分别执着太重，心量太细，起心动念都为自己，自私自利。咩都为自己，为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团体、自己的宗教，弊了。这个念头是虚妄不实，佛教我哋用真心、用诚意，诚系咩意思？前清曾国藩先生讲得好，佢写喺读书笔记里面，一念不生是为成。由此可知，起心动念就唔成啦。要一念唔生，咁先系真情。真诚起作用，儒家讲的正心，佛法里面讲的心心大悲心，所以心心大悲心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忠，忠孝的忠。咁係真情嘅落实，真情嘅起用。 仲系咩意思？冇一丝毫偏斜，有一念自私，你心偏啦，你心邪啦。念念为一切众生想，冇一丝毫为自己想，呢个心叫众心。尽忠报国，咁系咩心？念念为国家想，念念为人民想，绝对冇一念为自己想，叫尽忠报国。起心动念，将自己嘅利益摆喺第一位，咁系轮回心，做轮回业。点能脱离六道轮回？我哋要学佛，要学菩萨，从边度学起？自己要清楚，要明白。所以呢八个字意思好啊，令我哋时时谂到呢个世间仲有好多好可怜嘅人，迫切需要照顾嘅人，所以我哋见到老人院。退休的老人，新加坡社会上常讲的乐龄人士，孤儿，从事这些社会福利工作的人，我们倍加尊敬。我哋礼敬赞叹，佢哋将佛菩萨古圣先贤嘅教诲真正落实，真正喺度做。我哋应该随缘随分，尽心尽力来协助他们，帮助他们。怎可以有分别有执着？社会先能得到安稳，世界先有和平。呢种是佛法里面所讲的无畏布施，唯有无畏布施，果报先健康长寿。佛同我哋讲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呢八种苦实际上都可以避免嘅。都可以将它转过来。 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他懂得果必有因，种善因一定得善果。我们起心动念都为自己，所以造作的是不善的因，先有这八种苦。如果能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众生，这八种苦难自然就消除了。离苦得乐是一句真实话，绝不是空话，端在个人觉悟。真正回头认真努力去做，这两句话意思好广泛。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听日继续跟各位报告。好，今日就讲到这里。